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周杰。听众朋友，公元641年，一位活泼清秀的皇家女子在绿草茵茵的灞桥桥头挥泪告别了大唐长安城，告别了她浪漫多彩的少女时代，勇敢地走上了通往雪域西藏的人生之旅，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曲世代相传的千古绝唱。这位唐太宗的宗室之女就是汉藏友好的先行者文成公主。在西藏高原和祖国内地，历史上先后的出现过很多版本的文成公主，最早流传的是藏戏文成公主，她的出现呢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是世界屋脊上流传的最为广泛的历史故事之一。第二个版本的是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创作的话剧文成公主。20世纪60年代曾经的是风靡全国，那么西藏话剧团随后呢将其译成了藏语，在西藏高原演出，大受欢迎。此举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扬。那今天在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时候呢，中国京剧院和西藏藏剧团又联合推出了文成公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西藏自治区的有关的领导人，以及呢这个文成公主的里边一些角色的扮演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呢来说一说京剧啊这个文成公主的一些情况。好，那么首先呢，我先把我们的嘉宾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么首先呢是西藏自治区文化厅的副厅长王永才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 感谢大家。 好的，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一起来谈一谈这个文成公主的一些情况啊。 好的。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藏族演员斑点旺久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听众朋友你好。 这个斑点旺久在这个文成公主当中是扮演 松赞干部。 松赞干部，嗯，好，一会儿再谈谈你这个角色好吗？另外呢是中国京剧院一团的团长，同时呢也是这个文成公主的扮演者邓敏。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啊，我估计大家可能对你还是比较熟悉了啊，因为不是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在文成公主当中的扮演李世民的马祥飞。马祥飞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啊，马祥飞是初次来到文艺台吗？ 对，我是第一次来。 感觉怎么样？ 挺棒的。 挺棒的哈。啊，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呢先来谈一谈文成公主。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以这个题材作为一个内容的这个版本呢是非常的多啊，而且呢很多的剧种呢都演过这个文成公主这个题材，那么我想京剧呢好像还是没有过，那么这一次呢为什么搞这么一台京剧和藏剧联合演出的文成公主？这样咱们先由这个副厅长啊，西藏自治区文化厅的副厅长呢王永才先生先来说说这个问题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大家都知道今年呢是我们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一个大庆的日子，作为我们来说呢，用这样一个大庆的时机，利用我们这个京剧藏剧合演文成公主这么一个题材，共同的来讴歌我们藏汉民族的团结，对于发展我们边疆的经济文化事业应该说有了特殊的意义。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在1000多年以前，我们这个文成公主和我们的松赞干部的和亲，有力地促进了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我们是通过这个题材来反映我们现代的民族融合的一种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是这样的。 嗯，确实，为了这个纪念西藏自治区的成立40周年，咱们来一起合演了《文成公主》，确实是意义非常的深远。 是的。 当然了，这个京剧和藏剧的这个合演呢，好像以前有过吗？ 哦，以前没有， 从来没有过， 这是 有史以来第一次。 所以我们说它呢有划时代的意义。 哎呦，真是划时代的意义。 同时对您那种惊叹呢，我非常表示理解。 嗯， 我们京剧和藏剧的专家行家也都抱着期待，拭目以待这种心情来期待我们台戏的出台。 嗯， 但是这个台戏呢，目前我们这个经过这个中国京剧院、我们藏戏团的专家艺术家们的排练，已经初具了规模。 嗯， 而且我们请了一些专家看过以后呢，大家非常兴奋，非常振奋。 嗯， 它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藏戏、原汁原味的京剧，同时在这两个剧种的基础上，我们有新的创新。 哦， 应该说它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真是，这个京剧和藏剧的联合啊，本身就很有悬念。 是的，是的。 那么确实也是很提起大家的胃口啊，特别想去观看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这样，现在呢，咱们看戏可能还为时过早啊，因为具体到西藏演出是什么时候？ 我们大庆呢是9月1号， 九月， 但是我们这个戏作为大庆的重点剧目， 嗯， 我们会在8月28号的时候作为首演。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首演， 嗯嗯， 而且我们在首演之后要经过进一步加工，在今年的年底向首都的朋友们、观众们来奉献我们这台特殊的一台新的节目。 嗯，是的。那么北京的观众如果想欣赏到这个京剧和藏剧联合演的《文成公主》呢，要等到年底了。但是我相信在8月份左右呢，这方面的报道肯定会非常的多。 是的，是的。 戏现在咱们可能还看不到啊，但是咱们可以说一说啊。比如说这个京剧和藏剧在一起演，它怎么个演法？首先它这个语言就不通，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唱腔等等的很多方面呢都是有所不同的。 是的 啊。关于这个方面，比如说京剧和藏剧在一起它怎么个演法，咱们这样，这个王永才先生先说一说，然后邓明你准备啊，因为你是专业人士啊。王先生啊。 好的，好的。这个创意啊，我们是去年七艺节在杭州的时候由我们提出来。在七艺节的时候呢，经过跟中国京剧院的吴江院长进行了初步的接触接洽，我们对这个题材和合作方式进行了充分的探讨，认为它完全可以作为一种京藏合演同台的这么一种艺术形式来进行创作。 嗯， 首先它题材非常好，所以在这个戏的演出当中呢，我们是这样的，文成公主，唐太宗这样的大唐的方面的这个角色呢，由我们中国京剧院的演员来担当。 嗯， 苏南干布啊，包括这个陆东赞啊，像这样的我们这个藏族方面的这个角色呢，由我们藏戏团的演员叫艺术家们来担当角色。这样的话呢，有语言上的一种沟通和交流，我们也想一些办法，包括我们藏戏的藏族群众啊，可能听不懂藏剧，听不懂这个京剧的，我们准备了藏语的字幕。 哦，是这样。 对于北京的观众，听不懂藏语藏戏唱词的，我们准备了这个汉语的字幕，双语字幕，这样解决沟通问题。 嗯， 在这个京藏演员对唱和重唱的部分呢，我们这个从音乐上有了新的创作，有创新，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这一点我相信对京剧的发展、对藏戏的发展都会起到借鉴的作用。 嗯，就是这个角色的分配呢，也是按他这个历史来定的啊。 对，是的。 比如说文成公主啊，还有这个李世民呐、啊，都是由咱们的京剧演员来扮演。像什么松赞干布啊等等，就是这些都是由藏族演员。 是的。 哎呦，真是非常真实啊。 是的。 啊，那么说到这个角色啊。嗯，今天呢还有这个藏族的演员叫斑点旺久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特别有一个冲动啊，我特别想让斑点旺久呢用藏语向听众朋友咱们问个好，好不好？能说吗？没问题啊， 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谁谁谁。 嗯，你的邻居的修为你你们把邻居公干上 啊，好好好好，反正我是没听懂。哎呀，那个邓明，你在西藏这么长时间，去西藏还没去呢？ 去过一次 了，去过一次，这回还没去呢。 啊，这次还没有 啊， 可能是7月25号，我们准备第二次再去排练。 第二次再去啊， 哎、 那跟这个藏族演员有接触了吗？ 有接触。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就是做前期的这个策划呀、准备呀，嗯，我们跟藏剧演员，我们一起有合作的这个唱段，我们在那边已经都彩排都练过， 都练过了， 哎、都排练过 啊、 哎。 那就是接触这一段以后，对于藏语有没有什么略知一二的感觉啊？ 藏语太深奥了， 太深奥了， 不是一下能学到的。我觉得反正我就学过一个扎西德勒，吉祥如意的意思， 都会，地球人都会。 哎，对，扎西德勒， 扎西德勒啊、 嗯， 确实，你说咱们要是了解藏语的话呢，确实是非常难了。 对， 但是作为这个班点忘记，我看你这个普通话说的还蛮好的。是吧？那你们谦虚了。那你们在这个藏族那边，从小是说藏语呢，还是说普通话？ 都说藏话。 都说藏话。 哎、 那你这普通话是什么时候学的？ 嗯，我们是读书。 读书。 小学，小学开始到毕业。 嗯，哦，你们读书的时候要说这个普通话。 开始学 普通话。 对。 那哎呦，那也说了有好多年了，怪不得你说这么好。 我们那里是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哎呦，非常进步啊！ 就是为了加强跟这个知识面， 嗯， 哎，我们去采用双语教学，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到内地学习啊，会有很大的帮助。 哦，不是说演员才会说普通话，其实当地的很多人 都 在说普通话， 既要学那汉文，也要学藏文。 嗯，哦， 是这样的。 那像你这个懂普通话的话，这次排练当中应该就是省事儿点儿。比这个京剧演员听你们藏语不懂，这个麻烦来讲，你们要省事儿一些。 对， 啊，对于他们表达的一些唱段呢、情感呢，你们还是能够领会。 对， 啊， 这些上面应该是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哈、啊。邓明，你准备好了吗？我问你了啊。这个邓明本身是中国京剧院一团的团长，这个行政业务是非常的忙碌啊。而且呢，最近你还真是主演了几部大戏，像《普兰朵》呀等等的。 啊，包公梦断金蝉案、 啊、对对对， 卤水移山， 嗯，这几部大戏啊、而且有些还获了奖。那么这回呢，这个又扮演文成公主，是够忙活的。 是，这个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嗯， 确实难度挺大的。 嗯，那么这次和藏族演员的合作呀，感受是不是也挺深刻的？ 是，我觉得这一次能够接受到这个文成公主这个任务，能够扮演文成公主，我感觉呢是我一生中最幸福受益终身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挺难得的，我也特兴奋，看到这个题材，看到文成公主，通过了解到她一生的这些故事，我觉得这些事迹，我确实感觉到他的这种精神境界，还有他的所作所为，他以帮助别人为快乐，他特别善良，就是他的这种人生境界，感觉就是我在学他，在演他，同时我又在在自己就觉得是一种受教育，净化思想、净化心灵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了西藏以后呢，我感觉到特别是因为西藏是挺神奇、挺神秘、挺神圣的那么一个地方，我感觉到我去了以后，我真是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的那种感悟哈，就是挺真是终身难忘的。我感觉到我去了以后，思想心灵都得到净化，它是世界屋脊，它确实很多事情很神秘，包括他们那个就说一个是大自然的神秘，一个是它的文化太深，而且一个呢就感觉到就是他的人民的这种情感特别真切、特别深情，我感觉到就是特别淳朴，就是我特别感动，特别我觉得能够就是作为一个演员，能够通过接受这么一个艺术的题材，能够去走进历史，走那个接触到感悟到这个崇高，能够就是说通过这个艺术能够接触到这个生活，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积累，是一种就是丰富。我觉得通过这一次呢，我也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大家这个通过这一个多月吧，大家就是战山伏、战高温、战酷暑，我们全团的 所有的人都被这个体裁而感动、 嗯、 觉得都在学习他，被他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感悟感化、 嗯、 所以说呢大家都是心往一处想，境往一处使，都特别珍惜这个机会。那么说我想呢，就是说我们也有这个信心能够把这一次任务就完成好，把这个作品呢奉献给全国的观众。我想这个戏的意义也挺深远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创举吧、 嗯、 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主创人员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大家都以前没有接触过藏剧，藏剧有600年的历史，京剧才200年历史、 嗯、 我们通过这次合作呢，我们又是向藏剧学习他们，像通过这个机会呢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就说怎么说呢，互相的学习，互相的探讨。 嗯嗯，确实这个文成公主呢入吐蕃和这个松赞干布呢联姻呢、啊、成为这个藏族历史上一件大事儿啊，也可以说从此以后呢这个汉藏两族有了频繁的往来，藏族的文化经济也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个文成公主啊，应该说她这个入吐蕃以后呢，和松赞干布协力同心为开发这个青藏高原做了很多的事情啊。 是的， 我想你在扮演这个文成公主的时候，肯定对她这个历史的一些情况都做了一些查阅哈、 嗯， 因为对你扮演这个角色是非常有好处的。嗯，那么我想呢，这回呢，咱们这个北京的很多京剧演员、京剧演员啊，到这个西藏去，当然了，无论是从艺术上还是从身体上，都是一次检验和一次挑战啊。因为到那边的话呢，反正我一直是去西藏为一个梦，我现在都不敢去。为什么？我觉得怕身体承受不了，因为那个实在是高原啊太高了，我怕到那儿以后呢这个身体受不了。那你们的一些京剧演员到那儿的话，这样这个话题咱们由这谁说吧，因为这个待半天了啊，这个马翔飞你来说啊。马翔飞，你是个男同志啊，到这个西藏去的话，你这个受得了吗？当时这有没有什么高原反应？ 我的感觉倒没什么、那个这次去呢，都是一些老同志啊，就是我们院长这次啊，哎呦， 院长都跟着去了。 哎，院长去了，去了就是为了这个前期的这种准备，案头准备啊，这个采风啊。完事儿呢，我看他身体就稍微比我们年轻人要差一些，走路啊喘的要大一些。但我和邓团长，我们在一起，年轻人倒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唯一不好的就是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开始玩了，睡不着觉， 难受， 对， 还是有那个高原反 应，高原反应， 对， 哎，有缺氧的现象， 没错， 那个我听说这个邓敏跟那边还是有点反应啊，但是忙着吊嗓子什么的， 因为我想呢，就说，要适应、 嗯、 我要一个是意志上适应，就是精神上心理上都要做一些调整，你要努力的去适应，要平衡，就说为了下一步的工作嘛，我就要努力让自己适应那个环境，要跑步啊，吊嗓子啊，做一些前期的准备。 对，我们经常是那种到那个把我们拉上那个5000米那山上以后，下来以后跑一下，然后跑完了后站那儿就唱，快唱，让我们唱、 哦、啊，能唱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没有问题。 哦，那你这身体素质还都蛮不错的。 但是不能唱多了，唱多还是喘， 还是喘。 对对，还是 喘。我可能我觉得我对西藏有一种缘。有一种缘分、 啊、 我去了以后吧，也去了，我们那主创队伍里面也有就是说他们头重脚轻的， 对对对， 也有不适应的、但我去了以后好像没什么反应、我一到大自然里面特兴奋，特高兴、看到藏民啊，看到大自然特别愉悦、 哎呀，因为这个西藏太是我们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 没错 啊，所以去了以后呢可能兴奋还来不及呢， 对对对， 其他的一些症状呢可能都没有察觉， 对对对， 是这样的。 那我们说这么热闹呢，这个斑点旺久可能在西藏待长了以后，是不是那种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感觉，你已经很习以为常了啊？没有感觉了？ 没有。 那到北京来有感觉吗？ 没什么，因为我以前来过几次 啊、哦，以前来过几次，因为终究它是不一样的吧，所以呢，在身体上没什么其他的感觉。 没什么 啊，你看《海水人记》这个西藏兄弟真棒啊！ 没错，那天咱们嗓子可好， 嗓子可好， 嗓子特别好 哦。所以我咱们下半段咱们再说说这个藏剧和京剧揉在一起怎么个唱法，这可是个问题啊。 没错， 嗯，那下面呢还是先请咱们的王永才先生呢来说一说这个藏剧。那刚才邓明也说了，这个京剧呢才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个藏剧呢有600年的高龄了。那说到这个藏剧呢，我想咱们北京的听众的对此还是比较生疏，您能不能简单的咱们说说这个藏剧的历史和现状？ 好的，刚才我们邓团长讲藏剧有600年的历史，这是指的是蓝面藏剧。实际上我们西藏的藏剧呢，从白面藏剧开始算应该有1000多年了。 1000多年了？ 对 哦。 这个1000多年来我们藏戏的流派纷呈，剧种也很多，而且我们西藏藏剧的服饰也色彩斑斓，非常绚丽漂亮。 嗯， 600多年来是怎么来的呢？是14世纪的时候，这个我们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一个高僧叫做汤东杰布，这个人呢是在我们西藏历史发展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一个高僧。在14世纪的时候，他看到西藏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他立下宏愿，要在西藏每一条江上都要修上一条铁索桥。但是呢，他的志愿很大，财力有限，怎么办？他就想办法。当时在修桥民工当中有7个美丽的姑娘，歌声非常漂亮，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宗教的音乐素材当中汲取了戏曲元素，创立了蓝面具藏戏。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蓝面具藏戏到现在有600年的历史。 嗯， 这个藏戏在我们藏区叫拉姆，拉姆是仙女的意思。 哦， 哎，这个7个仙女呢，这个编排了藏戏以后，到各地去演出。实际上呢就得到了各地老百姓的赞助，在这种情况下来用到修桥修路上，所以老百姓呢非常爱看我们这个藏戏的演出，把他们叫仙女，叫拉姆拉姆，这样的慢慢的演变过来，我们的藏戏在藏区叫拉姆，就是藏戏，实际上是仙女的意思。 嗯， 经过600多年来蓝面藏戏的发展，我们已经有了有代表性的八大藏戏，其中文成公主是八大藏戏之首。 哦、嗯、 在我们藏区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我们藏区1787座寺庙里边，很多寺庙都供奉有文成公主，很多寺庙里边也都供奉着绿度母、 嗯、 实际上现在我们藏区的人民把文成公主已经像看作神一样的供奉在寺庙里、 嗯、 把它看作是绿度母的化身。 嗯， 这样的话呢，应该说文成公主这1000多年来把汉族内地的文化和艺术带到了我们藏区以后，是这个对藏区的文化发展、社会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老百姓心中非常爱戴它。所以在今天我们40年大庆的时候，我们选择这个题材来和中国京剧院合作，应该说有很深的内涵、很深的意义在里边。 嗯，哎呀，现在这个藏剧，在咱们这个藏族那边是不是也是特别受欢迎啊？ 是的， 嗯， 每年的雪顿节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跑很远很远的路， 嗯， 来到拉萨，来到罗布林卡。看藏戏，这是每年一度的我们藏戏集中展示演出的时候，八大藏戏轮流上演。这八大藏戏是文成公主、诺桑王子、爪桑姆、朗萨文巴、还有白马文巴、顿月顿珠、还有是智美更登、还有苏吉尼玛， 对， 这八大藏戏。这是我们蓝面藏剧非常有代表性的八大藏戏、 嗯、 老百姓特别爱看，带着酥油，带着糌粑，带着帐篷，带着全家老少到这里来看藏戏。 嗯， 它的观众面非常广。现在在我们藏区有很多民间的藏戏团常年在演出，在基层一些这个乡里边有这个农忙的时候做农活，农闲的时候演藏戏，这样的业余剧团还有很多。 哦， 他们对我们丰富 继承、发扬、传承的藏戏起到了非常大的积极作用。 嗯嗯，哎呀，真是，我是非常的佩服王永才先生啊！刚才这一系列话呢，没有任何稿，没有这个任何的稿呢，在看着都是脱口而出。比如刚才那八大藏戏，脱口而出，就证明这八大藏戏啊，在当地是多么的受欢迎。啊， 是的，是的。 实际上这个藏戏呢，可能对北京的观众啊、听众来讲，真的是非常生疏，几乎连我也没有听过藏戏，正宗的藏戏根本就没有听过。 我们这个藏戏进过北京演出，可能您没太注意。 我孤陋寡闻了，我没注意啊。这个这样，能够弥补，因为今天在现场呢，我抓着这谁了？这个斑点旺九，刚才我已经说了，有机会的话， 这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年轻演 员， 藏剧演员 啊。这样，给我们来一段。不用那么完整啊，不用那么完整，因为在直播间演唱真是太受条件的局限了。简单给我们唱几句。 好，那我给听众唱一段那个八大藏戏里面的其中一个白马吧剧中的母的姐夫唱腔。 好。 恰郎啊 真是名不虚传，因为刚才邓明已经告诉我了，说这个，这个谁呀，唱的特别棒，这个斑点旺九唱的特别棒，像美声一样。 是 啊，他的发声实际上很科学， 对他的那个穿透力非常强， 非常强，而且共鸣非常好。 对， 哎，那个你们这个藏剧都是这么演唱吗？ 对。 那如果这样演唱的话呢，一般他是，比如像我们来讲，都是受过这个科学的发声方法的训练才能够出来这种声音，一般情况。 对， 你们是自然的吗？还是跟老师学过？ 有老师 指点， 专业训练过的。 哦，怪不得，真的是很棒啊，很有穿透力，声音很有光彩。那我知道这个藏剧呢，它有两样乐器呢是非常主要的，而且这次呢也让它融入了京剧的乐队当中，是吗？一个是什么？ 一个 鼓，还有一个是镲。 对， 哦，这是藏剧两个离不开的乐器，是吗？ 对。 哦，那他这个你们的藏剧和这个京剧的这个结合，应该说在结合上也确实要动一番脑筋。那你们这个作曲上是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怎么让藏剧和京剧结合在一起？ 是这样，因为那个藏剧在我们那些在我们这个藏区呢，传统的乐器啊，只有这个鼓和钵两个乐器是主乐器。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啊。藏剧的观众像内地戏曲观众一样也逐步在减少，年轻人他已经不适应这两大乐器来伴奏这种藏剧，他受其他的艺术形式的吸引，更愿意接受其他的更新颖的艺术形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是以这科学的发展观与时俱进的这种态度来对丰富我们藏剧的乐队，丰富我们藏剧乐队。近些年来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受到了很多中青年观众朋友的喜欢。这次跟京剧合作，这也是我们借鉴兄弟艺术门类，丰富发展我们藏戏音乐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应该说刚才我讲过，在藏戏部分我们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藏戏的演唱形式和它的戏曲表现形式，包括它的乐队形式。京剧也原汁原味保留了京剧的表现方式，但是在合唱重唱部分我们大胆的丰富了音乐，把这两种戏曲能够融合到一起，既保持自己的风格不变，一听是藏戏，确实是传统原汁原味藏戏，同时又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和表现形式。这一点我想对我们藏戏来说应该是对今后的发展和丰富有很大的 收益的还是。 嗯，确实就是在作曲上应该说遵循了一种就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这么一个原则啊。把各个 保持旧的传统上适当的吸收和发展。 哎，对，把各自的这个剧种当中优秀的东西呢给它保留下来流传下来，又适当的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啊。确实避免了那种就是两大剧种各唱各的这种情况。 是 应该说这次的融合也是一个挑战了。 是的。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咱们的斑点望九演唱的藏剧，真是非常棒啊。那可能听众呢跟我一样特别想听听，就是说你们这个京剧和藏剧啊揉在一起呢是什么样的味道。太仓促啊，没有事先打招呼，这样吧，甭唱了。邓敏给我们来一段在剧中的道白好不好？然后呢这个望点啊，斑点望九呢唱一段咱们剧中的这个唱段啊，也几句啊，不用唱遍的啊。咱们你们俩谁先来？ 我念那个松赞干布给我的那封信吧。就是那个雄鹰是在飞万里，雪域千山归同意，归同意。 老是想啊，南下用一斤年过。 好好好好，其实已经是大家看到你们合作的这种感觉了， 一点点， 一点点啊，非常好。那下面这个马翔飞啊，马翔飞这次跟这个藏剧演员合作，应该说跟其他的一些剧目的演出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你是不是感触也真是挺深的？ 感触非常深。你看，在拍戏的时候和那个藏族演员有这个对白，对白的时候呢，我听不懂藏语。 对， 我听不懂藏语，他们我全靠什么？全靠他那个手势。他手势，他玩的时候，他给我一个。我这段完了。但是呢有时候不习惯，因为在我们京剧来说一般是听得懂，而且这对白都非常紧凑。 对， 然后他念完了以后，我再接的话呢就总是隔着一块。后来就努力记住他最后那一句那藏语是什么音调的，我就老记这个 啊，就把他那个藏语最后一句都背下来了。 哎，对，每次都记这个，所以说那个现在排着呢，哎，就稍微好一点了。 人家这个藏剧的演员如果想捉弄你的话，也挺容易的，把最后一句改了就得了。 对，这个有拍戏时候一个那个他那个谢谢陛下，谢谢陛下，就咱们就四个字就完了吧？ 对呀， 他哒哒哒哒一大堆，然后呢，正好有一段长的对白，他啪啪啪几字几句就完，就一会儿就完了。 嗨， 然后我这 还没准备好呢， 不一下就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后来就是慢慢排，这样 慢慢 磨合，这样对，来回对。 对，那你们从开始排练到现在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开始排到现在应该有， 应该从那个进行采风的时候 就开始 了。进 行采风，对， 从这个五月的下旬中旬开始创作到排练的话，应该说5月20号正式开始，差不多这个时间就到现在了， 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不到两个月。 哎呦，那你们可真是够快的， 是的， 现在是全力以赴弄这事儿了， 对 啊。 所以我前天到院里面去，看到这个邓敏团长和演员同志们在那排练，非常辛苦。应该说在我们那个地方啊，现在的温度应该是我们一年当中拉萨最热的时候，也不过27、28度。 哎呦， 到北京来36、37度。37、38度的高温，看到演员们在那个条件很差，应该说房间不是很大，排练厅，非常辛苦，满头大汗，满身大汗在那练。中午休息只能在地毯上坐一坐，因为新的院址嘛还没有建好，还没能搬进去。在老人民剧场的这个过去的休息厅里面排练，我特别感动。你刚才我也听出来，邓敏团长这个嗓子有点哑了， 有点疲劳了都。 我在劝他一定要注意这个节奏，因为马上就要进藏了，一定要保重身体。如果说大家这个太过于 应该说不讲科学方法太过于投入的话呢，应该说欲速则不达怕。我就劝他们一定要慢一点掌握节奏，是吧？这个注重身体，保持身体状态。 嗯， 因为我们星期一18号在人民大会堂，中国京剧院和我们藏戏团联合召开文成公主这个戏的新发布会。 嗯， 25号吴江院长将带邓敏团长他们主创的演员进藏，和我们的演员进行排练。因为我们三个主要演员呢，从这个6月10号进来排练到现在，一个月了，戏的架子已经搭起来了， 嗯， 已经能够看到这个戏的眉目了，非常好。从7月25号，他们进藏，主创人进藏以后呢，跟我们的演员开始合练， 嗯， 搭起架子来，一直到8月15号，在我们拉萨进行这个彩排和审查通过，正式见观众， 嗯， 是吧？这个时间也很紧张了， 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所以我劝他们呢。既要以这个高昂的这种工作态度，同时要讲究节奏，保证身体，保证良好的精神和身体状态进藏。因为北京的海拔是40米， 嗯， 我们那里是3700公尺， 对呀， 这个差距特别大。 嗯， 刚才他们说呢，身体非常好，没有反应，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 嗯， 不同程度上肯定会有反应，因为他们一种 精神啊， 一种高昂的精神，对我们西藏，对我们藏区的热爱的一种精神，对藏戏事业的支持，这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们，所以表现得非常好。 嗯， 包括邓敏团长在我们这采风以后，受我们这个西藏的民族文化的感召， 嗯， 给我们的藏戏事业发展曾经捐款10000块钱。给我们的希望工程捐款10000块钱， 嗯， 给我们的文物事业保护捐款10000块钱， 嗯， 这一点作为我们西藏的老百姓，作为我们群众们来说非常感动。 嗯， 大家都知道戏曲演员应该说受这个现在目前文化市场经营市场这种情况的左右和影响，不像有些这个可以非常能够挣大钱，很容易挣大钱的， 对对， 是吧？在这种状态下，他个人这样的做，应该说是受了藏民族文化的感召和传染， 嗯， 是吧？是一种精神感动了他，但是他这种精神反过来感动了我们， 嗯， 我们也向他表示感谢。 嗯，是的，其实本来呢，我还想隆重推出这个话题呢，这个王永才先生呢已经先说了，真是表达了王先生对于这个邓敏的感谢了啊。确实，邓敏这回到西藏去呢，像藏剧啊、希望小学啊、文物保护呢，各捐10000块钱，等于是30000块钱啊。这种精神和这种做法，确实令人呢非常的敬佩啊。其实，作为邓敏来讲呢，是个腕儿啊，但是跟京剧界目前更大的腕儿相比呢，咱还差点儿，是吧？从各方面来讲呢，也并不是说比如经济方面有多充裕，但是这次去了以后，咱就把30000块钱搁在那儿了，这个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来学习。那当时怎么想到要捐款呢？ 我觉得我演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呢，她带着父亲给她的这个无价的妆奁到了西藏，她能够去舍去皇宫里面的荣华富贵，这种安逸的生活，她能够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爱全部都奉献给西藏，西藏的人民。所以说我觉得他能够去奉献去给予，我说我演文成公主，我能给西藏人民什么呢？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老师，口传心授培养起来的一名演员，我觉得我只能把我的艺术，把我所学的所会的，我去给观众，给西藏的人民，让他们来分享这个艺术的快乐，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去感染他们。我能给他们做些什么呢？我就想到了藏剧和京剧同样面临今天的现实问题，我们都要发展，我们都要推动。我想我是抛砖引玉，给藏剧团捐款10000，我希望呢，我能做到这样一点点，奉献一点点爱心，希望社会很多的人都能像我这样，都去关注藏剧，都去支持藏剧，都去帮助藏剧，让它也能与时俱进的发展，也能推动藏剧。我想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我看到西藏呢，现在全国各地呀，都在奉献爱心，给西藏捐了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以支持西藏的发展。我看得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呢，就是说，我能做点什么呢？我也看到很多小孩儿，也有一些小小的孩子，也有失学的现象。 我就觉得我能为这些小孩做点什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受到教育。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在这些中国的文化，在这些崇高的这些，包括我去了以后，在西藏看了一台晚会，它是保鲜的晚会，孔繁生、焦裕禄，包括雷锋，藏族人民心目当中，他们在讴歌他们。我觉得这些崇高的形象、崇高的人格魅力，确实是感动我。我觉得我们如何也向这些优秀的人去学习他们。我觉得我也做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一些事情吧，包括献一点点爱心，包括我到了小昭寺，我觉得文成公主在西藏，人民都那么爱她，都敬重她。为什么？是因为她做了贡献。我想，那么说1000多年了，大家还在那样崇敬他、爱他。我想，我说，我们也应该保护，就是说，作为这种野族文物也好，这种精神也好，应该传承。我觉得我去小昭寺，我就是在受教育，我就在净化我的心灵。我感觉到，就是说，我也愿意做一点点事情。所以我想呢，就是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崇高的形象，他们感染了我，感动了我，我觉得我也是向他们学习。 对，真是，其实无论是给藏剧还是文物保护部门的这个捐款啊，都是对扶植和保护他们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呢，对于这个西藏小学呢，也是表现了你的对他们一种关心哈。希望呢，这个邓敏的这次这个捐款呢，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对， 主要是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对这些有所关心。 是的 啊。你说自己的能力能有多大呢？但 是 呢，邓敏做到了。我想你的这种做法呢，真是也对于你们整个团来讲，整个演员来讲，是一种感召。 我们全团的，那个团员大家回来以后都积极报名，我们都愿意去西藏，能不能有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为西藏做点什么？大家都好多同志都愿意捐款，都愿意就是做一点点这种献一点点爱心吧，就是这样。 是的，哎呀，真是提起这事儿，邓敏还蛮不好意思的啊，和这个团长的身份。 我做了一点点事情，大家那么鼓励我，我觉得挺惭愧的。 应该的，因为只要大家都献出一些爱心，咱们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美丽了。 是， 真是这个刚才呢，这个王先生呢已经说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啊，以最好的面貌呢来面对我们这个藏族的兄弟啊，因为那边确实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呢，跟咱们内地还不大一样，所以咱们还是要适应。所以这点呢，我们也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们能各方面都非常的这个圆满啊，这次演出也是能够非常的成功。那么说到这次演出呢，确实也是令大家非常的关注啊，这也是这个京剧和藏剧呢第一次合作来演出这个文成公主这部戏。希望能够早日呢在北京能够看到这部戏的这个公演啊。目前咱们已经排练到什么程度了？现在目前已经开始合了吗？就藏族的和咱们京剧演员已经开始合了吗？ 已经在立起来了，这个戏 已经立起来 了。 估计还有多长时间就能够达到这个演出的这样的水平了？ 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对，刚才您把这日程都说了，真的是非常的紧张。 是的， 对 啊。好了，那么最后呢，咱们还有一点时间，再请这个王先生，就这一次，比如说咱们藏剧和京剧，合作，现在目前只是说还没有公演，在这之前呢，可能感受已经很深刻了啊。 是的。 通过这次合作，您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引出来的一些想法？ 是这样，这个戏呢，我们在拉萨作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重点剧目之一，8月底在拉萨公演。公演之后，我们呢广泛征求观众和专家们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对这个戏最做进一步的深入的加工和提高，然后在今年的年底元旦前后，元旦左右吧，进京向我们这个首都的广大观众朋友进行汇报。同时呢，16大以来，党中央一再提出来要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 我们现在呢就想积极的把这台戏运作成一台能够走向市场获得成功的，不仅仅是为了大庆，不仅仅是为了或者参加什么比赛，也不仅仅为了什么得什么奖，要真正把它塑造成一台群众喜欢、能走向市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一台真正的艺术的精品。 嗯， 我们是这样考虑。 好，非常好。因为有的时候为了奔着那个获奖去啊，这个有时候出来以后，这个东西是否能得到大众的喜爱呢？有时候是个问号。咱们关键是要得到大众的这个认可和喜爱，这是第一位的，是吧？获不获奖呢？当然你自然好了，他就肯定有奖给您，是吧？实际上，另外呢，我提到这个，刚才我听了这个《斑点望九》你的演唱啊，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其实藏剧不仅是以后和这个京剧合作，因为这次和京剧合作嘛，以后和其他的剧种甚至歌剧合作都是可以的，你有过这个想法吗？ 嗯，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感想啊，他的声音发声等等的，真是他的非常宽的。 是。 嗯，所以呢，今天第一次听藏剧，第一次听藏剧，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希望咱们的藏剧呢，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啊。好了，那么今天的我们这个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在这里呢，我再次预祝啊咱们这个文成公主在西藏的演出能够圆满的成功，能够尽早的来北京，献给北京的观众朋友啊。 好的，谢谢。 这样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每个人啊再说一句好不好。这个首先是这样吧，从这个谁开始，从这个斑点望九，这次呢在文成公主当中的扮演松赞干布。 嗯， 你来向北京的朋友说一句好吗？因为有这么一个直播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嗯， 这次非常荣幸跟这个中国京剧院一起合作演出。 非常荣幸啊。 哎， 行了，这心情已经表达了，因为我知道你用汉语表达呢可能有点障碍，有点问题。没事儿，很清楚了。邓敏， 听众朋友们，这一次京剧和藏剧合作演出《文成公主》呢，这个戏呢就是非常的诗意，非常的唯美，而且呢这里面有很深的情。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呢会用浓情真情去感染你。您不会虚此行。我想我们全体的演员会努力给您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回报。 嗯，好，谢谢。咱们这位马翔飞， 关注文成公主，作为文成公主的一位主要演员，表个态吧。 表个态， 不会给我们的啊，给我们的 家乡父老 家乡父老 丢脸 的，一定会努力完成任务。 好的，我们对你有信心啊。另外这个王先生您就最后总结了。 好的，我们这台戏期待着和北京的观众见面，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北京的观众能够早日看到它，能够让您满意，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藏戏事业的发展。谢谢。 好，谢谢。这个文成公主呢曾经做出了一些贡献啊，我们也希望咱们这次这个藏剧和京剧的合作演出的这次文成公主依然能够做出很多的贡献。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2005年7月18号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举行的京剧藏戏文成公主新闻发布会的部分录音。首先呢，请您收听中国京剧院的院长吴江的发言。 京剧藏剧文成公主，大家都了解这个题材，文成公主的这个题材从建国初期不管是昆曲、话剧、豫剧、粤剧、川剧、电视剧，有很多艺术品种都创作过这个题材。我们这个题材真正去启动起来，动起脑子，有一种策划的想法，是由于我们中国京剧院有一位原藏 到西藏藏剧团工作的一位干部，他到那儿去援藏，在目前的西藏自治区的藏剧团做副团长。在这个去年的艺术节上，因为他去了以后，他带回来的一些我们要求了解，向藏剧学习，因为藏剧是个在中国有600多年历史的这样一个古老的剧种，他们有着非常丰厚的底蕴和很丰富的音乐，和表演这个特征。他们带给我们很多这个藏剧的盘演出的剧盘，一个很令人注目就是他们有文公主，并且文公主藏剧文公主到北京也来演出过啊。我们就想，他的藏剧的文成公主作为八大藏剧之一的一个代表作品，怎么样能够在我们北京的舞台上，在全国的舞台上，使更多人都能够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向藏剧学习的这么一个机会，共同合作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这个应该产生这个念头。产生这个念头以后，就得到了文化部领导、文化部艺术司领导和西藏自治区领导、西藏自治区文化厅领导的支持。我们在今年的年初，在文成公主当年1300年前的那个从出发的这个西安长安城，我们在那儿和西藏自治区文化厅签订了共同合作，来打造这个戏曲项目的京剧藏戏合作文成公主的乐。我们当时文成公主从那儿出发，我们1300年以后也从那里出发。5月16号，我们一行9人，当时有我们在座的，也是当时我们一行这个年龄最大的，我们这个戏的作曲朱绍玉老师，跟我们朱老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我觉得这个朱老师不会陌生，朱老师是个目前从全国创作上的戏剧音乐创作上的获奖专业一个大家。之所以请朱老师来担当来做这个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青海藏区生活过很长的时间，他对藏族音乐的熟悉和了解。我们以前合作的《焦灼的心灵》孔繁森获得文化大奖的那样的戏，有很多京剧和藏剧音乐的这种结合，他有这方面的经验。因为这个戏京剧和藏戏的结合，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把音乐问题解决。如果一旦解决这种音乐的问题，全体感到很协调的时候，那这个戏剧应该成功一半了。我们在西藏体验生活工作了半个月，那半个月可以说对我们的人生来讲，对我们赴藏参加体验生活的一行主创人员来讲，无疑都是一次灵魂的净化的一个过程。在那儿我们看了很多传统的藏剧，也看了他们新编创新的一些藏剧，又和西藏自治区的编剧、导演、舞美、服装设计以及演员做了广泛的接触。我们觉得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他们学习的，而且也觉得我们的合作是有非常广阔的前景的。通过这种合作，我们在想，就是真正去推出我们中国的大中华文化的主流，面向主流社会的主流文化艺术作品，是有可能打造出精品的。因为不管是京剧也好，是藏剧也好，都属于古典艺术啊。以京剧的广，它的这个范围，京剧在全国甚至在海外，这都有它比较广阔的影响，我觉得是空间的广泛，和以藏剧的时间的积淀，它有了600多年承传这个经验，这种积淀，我觉得时间和空间的结合，通过我们艺术家的努力，是可以打造出精品的。因为我觉得精品的唯一的标准 是时空的一个标准，有了在时间和空间中去发展它，去传承它，那才能称得起是精品。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这次合作，沿着文成公主1300年走过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也将打造我们藏汉两族一个团结的这样一个作品，留给我们的后人，推动京剧艺术，也推动藏剧艺术的发展，能够走向这个使我们京剧和藏剧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更广阔的一个范围。因为我们可以以我们最有特色的，以我们民族最有特色的这样的艺术来面向世界各国，来面向我们的观众。我们从采风回来以后，在北京很快的6月20几号，藏剧团的演员就已经寄到北京了。我们通过了10天左右的在音乐上的录制，半个单，因为刚才听到有一个接不上的地方的话，但是因为是有在舞台上是有伴奏带的，伴奏带的音乐，通过这样真正排练起来，到现在也就是合成排练10几天的时间，已经基本完成了这种合作，是吧？这种把戏的架子、戏的排练、合乐已经都基本完成了。同时在拉萨市藏剧团也在紧锣密鼓的，因为我们的第一场和我们刚才这一场，文成公主在父皇和在松赞干布的激励下开始，就是能够树立决心之后，还有一大段戏，一直到末一场，都是以藏族演员、以藏族环境为主的。这两部分戏目前也正在拉萨市进行紧张的排练。20号以后，我们现在的陆巡他们几个人就要先去回到拉萨去，和藏剧团演员进行结合起来排练。我们的主演和部分主创在25号开始进藏，8月1号大部分演员、乐队、演职员带着我们已经做好的服装景进藏，在那儿进行整体藏剧和京剧的我们叫组装合成。因为这次的制作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一起在拉萨市的案头准备，然后分起来两边去做准备，藏剧演员到北京来进行合练，然后京剧演员到拉萨去进行合练，就形成最后的组合，采取这种三段式的排练的方式。这对我们来讲，还是对藏剧团来讲，无疑都是第一次，都是一种探索。但是我们希冀的能够在西藏自治区建区40周年之际，能够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在西藏首演的时候，能够给领导、给专家，拖出一份能够使大家满意的答卷，也能够为自治区的40周年献上一份礼。同时我们这次有机会带着中国京剧院的相当一部分人，能够参加的文成公主和藏剧联合到这个在拉萨去演出。我们准备在8月初进藏以后，通过一段合练，然后进行三下乡的演出，准备到菏泽包括灵芝等地。我们因为上次去采风的时候有一种感觉，那儿离天那么近啊，对人的思想，就像刚才唱词里的有那个脚下群山小，俯耳听惊雷，如果说人站得高了的时候，恐怕眼睛看得就能更远一些，他的追求恐怕就更崇高一些。我们也希望这次到西藏的合练演出和包括最后中间的三下乡活动，能够提高我们的 演员的整体素质，对生活的认识，对艺术的认识，是吧？因为我们准备去到，就像英雄雷大战，干巴拉的英雄雷大战，像阿里的派出所，以及这个青藏铁路，正在这个最后的建设，成功的建设时期，我们想去慰问当地的藏汉群众、藏汉的干部和我们的部队、武警官兵和驻藏的空军这些，因为真是有一种感觉，我们在戏中表现人当时人与自然的那些困难啊，当然1300年前的条件肯定不如今天，我们就去铁生活的时候，去采风的时候就感觉到。有那么多人在露天，在海拔5000米以上，在这儿修筑着青藏铁路。有多少战士、年轻战士，他们在守卫在，南瞻部洲的屋脊，就像我们的唱歌当中，守卫在南瞻部洲的屋脊上，他们是崇高的。我觉得通过这出戏，我们就想写崇高，想歌颂崇高。想歌颂那些从1300年前就已经开始为我们的民族树立起来的那种崇高的形象，而我们今天在市场经面对着市场经济，面对着那些功利的纷扰的时候，要不要树立一种崇高的追求？我觉得也许到了西藏，到了南瞻部洲的屋脊上，在那个环境中才能够使人的心胸更开阔。这出戏的编剧是由我和西藏藏剧团小斯坦托吉我们一起进行创作的，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参考了八大藏剧和藏剧的文成公主的脚本，同时参考了藏剧的一部典籍叫铸坚史，现在就是西藏的观世音这部书，参考这些作品啊，是我和这个小斯坦多吉季芬又和共同创作的。我们这出戏的导演是我们中国京剧院的一级演员，也是在当年在杜鹃山当中扮演田大江的高木坤老师。今天由于他不太舒服，没有来参加。他在这次导演当中，应该说为这出戏的这个创作付出了很多的。这个辛劳，以至于把身体都累坏了。我要求他，我说西藏你不要去，我要让副导演甚至我们去帮助你到那去。他都坚决不同意，他说一定要去西藏，最后完成这次的最后的合成和演出，是吧？这个副导演也是藏剧团的小斯坦多吉，也就是这个戏的编剧啊，还有很多的刚才我说过音乐的音乐设计，是朱尚玉老师，包括我们舞美服装，可以说我们从编导演服装舞美各方面创作都是一个藏剧特别京剧的创作人，是藏汉两家，从创作到演出都是应该说是藏汉两家共同来做的这项工作。因为这次为什么要创作《文成公主》，就是我2001年到中国京剧院工作以后，2001年的时候，陪杜老师，杜锦芳老师是我的老艺术家，陪杜锦芳老师当时到台湾去演出的时候，杜老师就跟我提到过当年周总理啊要求过他。在50年代的时候就要求他，希望他能够排出《文成公主》这个题材、这个戏。杜老师就跟我谈，所以说，然后在尔后的几年中，杜老师四处奔走，去呼吁，也对我们提出这种要求。所以说，从策划的角度讲，包括在创作之初替我们给我们提出的点，一直到这次创作当中，杜老师盯在创作排练场，这么热的天，70岁的老人盯在排练场给我们去说，给我们去。杜老师不单是这部戏的总策划，而且是都在支持我们。 都在帮助我们，指点着我们，所以在此也向杜老师再次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这个戏的音乐设计朱绍玉的发言。 这次呢，这个京剧和藏剧结合，就是刚才呢，大家伙也都听到了，可能就是恐怕难点呢，就是在它的音乐唱腔结合，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很大突破。作为我呢，有生以来呢，这也是第一次。那么我下边谈一谈这个戏的这个就是这个音乐啊，这出戏呢，从剧本上呢。文成公主呢有对唱，两人的对唱，有三人的对唱，这种对唱呢是藏剧和京剧的。那么就说呢，这个藏剧和京剧呢完全是两个体系，从语言呢它是不通的，对吧？从音乐方面来呢，就是藏族这个音乐呢，它就属于是就是宫廷寺院，包括它一些民间的歌曲，是这么形成的。京剧这个唱腔呢，它是板腔体。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这种两种截然不一样的东西呢，融合在一起呢，它是有一定难度。当时对我是有一定压力。这次就比如说京剧和藏剧，对吧？他们两个呢，是这次音乐的总的原则是一个，要保留他们的原汁原味。比如说藏剧，对吧？它这里边呢，它有它的原汁原味的唱，它的唱就是一个。伴奏乐器呢，就是一个锣，再有一些的是帮唱，就是伴唱。那这些东西呢，在《文成公主》戏里边呢，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原汁原味的藏戏。在京剧部分呢，有很多的原汁原味的一些这个京剧的一些唱段。那么这两个剧种呢，很多东西呢，它体系有很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京剧是板腔体，藏族不是这样的。藏戏它既不是曲牌体，又不是板腔体。那么这两种结合呢，这次恐怕有个重大突破的，对藏剧来讲呢，就是说这次这个藏剧里边呢，有那个摇板，可能又有原版，就把它有很多段子呢列入到了板腔体里边。这也是藏剧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因为藏剧呢比较古老，有600多年了。我觉得呢，这次这个合作呢，通过这个西藏的我们的演唱，前一天就是排练，是让人看得非常兴奋的。这就是等于什么呢？前两天我去饭馆吃了个金银卷，哎，我还挺不错，就是这个白面和棒子面加了一块，又好看呢，又好吃，营养又强又高，对吧？这次藏戏和这个京剧的结合呢，我觉得就跟那个金银卷似的，棒子面和白面加了一块呢，又好看又有营养，对吧？那就说呢，这个咱们这出戏呢，可能是又好听又好看又有品味啊！谢谢大家。 下面呢是藏戏团的团长扎多的发言。 藏戏是西藏独有的剧种之一，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戏剧中历史最久远之一。它有丰富的表演剧目，独特的表演形式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早在600多年前，藏传佛教歌剧派高僧汤仲杰布为铸造铁索桥而进行募捐时，在白面具的基础上发展创造了蓝面具藏戏，并且蓝面具藏戏成为了藏戏的主要流派，因此人们把汤仲杰布又尊为藏戏的创始人。藏戏的演出程式分为开场戏、正戏、结尾三个部分。开场戏又称弯抹盆，它具有净化场地、祈神赐福的意义，表演具有古老粗犷、欢快活跃的特点。正戏又称熊，正戏主要表演传统剧目。藏戏传统剧目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有诗一般的语言，在内容上多数为佛经的故事，宣扬弃恶扬善，表演上以唱、诵、舞、表为一体，具有城市化的表演，有时还穿插藏族歌舞及民间艺术，表演独具特色。结尾又称遮戏，是演出结束后祝福吉祥的仪式。藏戏的唱腔高亢悠扬，优美而刚健，特殊的装饰音群部运用较多，并幅变化。伴奏打击乐采用中国大鼓 古典节奏变化丰富，表现力强。西藏民主改革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藏戏艺术，藏戏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藏戏已经从单一的广场戏成为了运用现代舞美、灯光、音响、乐队的综合舞台艺术，这极大地丰富了藏戏艺术的表现力，使藏戏艺术已成为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美丽的奇葩。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是目前西藏唯一的专业藏戏表演艺术团体，它是在原西藏南面剧派藏戏柔中戏班的基础上于1960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西藏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艺术上，经过几代藏戏艺术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藏戏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不断的改革、创新和发展。这不仅是古老的藏戏艺术焕发了青春，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藏戏艺术的表现力，使藏戏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西藏自治区藏剧团作为藏戏发源地的省级专业剧团，代表着藏戏艺术的最高水平及权威，曾多次参加国内各类重大的艺术节及汇演，多次获得了文化奖、五个亿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剧团代表藏戏艺术曾多次参加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及各种重大的国际艺术节，先后出访到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几十个国家，出访演出在国外产生了轰动的效应，不仅为国家民族争了光，同时也为宣传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宣传西藏文化、增进西藏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友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藏戏艺术有着丰富的表演剧目，其中影响深远、流传最广的有八部剧目，故称八大传统藏戏，文成公主便是其中之一。早在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了使睦邻和睦以及引进先进文化，促进吐蕃的发展，迎娶了大唐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携释迦牟尼佛像以及大量的经卷、能工巧匠前往吐蕃，在路途中翻雪山、过草地、渡激流，历经艰难险阻，同时在一路上向吐蕃民众传授了耕作、纺织、医药等技艺。文成公主经转后，藏汉两民族的交往更加频繁，唐朝的先进文化不断传入吐蕃，进一步促进了吐蕃地区的经济、文化、生产等方面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汉藏人民之间的友谊。由于公主热爱吐蕃的山水和人民，她为唐蕃间的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奉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因此藏族人民世世代代非常珍重唐蕃和亲的情谊，并把文成公主当作藏汉民族友好和睦的象征，家传父送，世代相传，直至后来又把这一传世佳话编成了优美动人的藏剧《文成公主》。藏剧《文成公主》流传至今，成为藏戏八大传统剧目中流传最广、最受观众喜爱的剧目之一。今天京剧与藏戏合作创作演出《文成公主》剧，将充分地利用京剧藏戏艺术的丰富的表现手段，力求打造融汉藏民族戏剧文化为一体的精品之作。该剧将柔和优美动人的故事情节、色彩斑斓的藏汉民族服饰和舞台美术、独具特色的京剧藏戏表演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使京剧藏戏这两个古老的传统艺术实现新的审美价值。同时此次合作也是我们藏剧团向中国京剧院的老大哥学习的一个极好机遇，我们将珍惜这一次机会，学习京剧艺术精湛的技艺，学习京剧院艺术家们对事业的执着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从而进一步促进藏戏艺术的繁荣发展。目前文成公主剧在双方单位领导及所有演职人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计划于7月底开始在拉萨进行全剧的排练及舞台课程，8月中旬在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之际，作为重点献礼剧目在拉萨进行献礼演出。在此让我们共同祝愿演出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下面是《文成公主》这出戏的艺术指导杜近芳的发言。 画世界的愿望，民族团结的赞歌。今天参加《文成公主》新闻发布会，我感慨万千。一段魂牵梦绕、刻骨铭心的经历又在我脑海中浮现，一个50年的愿望终于在今天得以实现，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诚挚地向各级领导、向西藏自治区的领导、向艺术界和新闻界的同行和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谢。50年前，新中国成立后，兄弟民族大团结，生产力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我们党正确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影响与指引下，文艺事业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结出累累硕果。世界人民向往了解中国，中国人民要走出国门，向世界人民介绍自己的新风貌、新成就。1955年，中国应约参加第2届西欧国际戏剧节，党中央组织了空前庞大的代表着祖国人民崭新风貌的艺术成果的中国艺术团，演出形式和内容有京剧、民乐、兄弟民族舞蹈、民间舞和一位西洋歌唱法的歌唱家。敬爱的朱总理在做报告中指示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世界人民很震惊，很希望了解中国，对中国的成就。有些国家老朋友了解，但绝大多数人民不了解。你们是带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到国际上增进更多人对中国的了解，增进友谊的。你们是文化大使，我们带着祖国人民的重托到瑞士、法国、意大利、英国、荷兰、南斯拉夫、捷克等国家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引起强烈的轰动，观众昼夜排队买票，买不到票就排队希望买退票，对我们的演出、拍电影、录制唱盘、放录像、直播，各国观众看我们的演出像过节一样的欣喜。中国艺术团的演出成了各国的热门话题，台上台下各国的新闻媒体、报纸刊物都在显著的位置对中国艺术团的演出盛况进行了充分的报道。访问演出结束，我们凯旋归来，我们通过文字和口头的方式向周总理做出了汇报。周总理对汇报逐条注释着了解，同时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安排了新的任务，如要求我们准备一台完整的大型京剧创作任务。周总理鼓舞我们，你们文化大使做了同各国人民增进友谊、加强了解的工作。周总理沉思了一下，给我们讲了王昭君的历史贡献。他微笑地说，最好的是 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联姻，没有任何勉强。好，自古汉藏是一家嘛。我请示周总理，我们配不配演这个戏呢？周总理指示你们先到西藏学习，我们院领导1956年就安排了我们到西藏学习，途经甘肃，因有出国任务就赶回了北京，此后风风雨雨，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今年我参加政协、人大两会，在政府报告中，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讲到开发大西北，我激动地请教关心我们的老领导，汇报了当年周总理的指示，我提出了要实现周总理的愿望想法，老领导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备受鼓舞，我觉得时机成熟，机不可失啊！我的决心很大，但在实践中，我发现有情的社会发展规律和我年岁的无情自然规律之间发生了矛盾。我积极的细心观察，谁能代替我实现敬爱的周总理这一美好的理想呢？我分析了吴江院长的背景，他在知识和阅历上见多识广，博学多才，通过图兰朵公主的创作证实了我对吴院长的判断，才华横溢。演员我选定了为京剧事业拼搏奉献的邓颖，他对京剧艺术虚心继承，刻苦磨练，勇于创新，大胆实践，他创造的图兰朵是新颖的。任何艺术家要通过对新时代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创造出符合社会发展的新作品、新形象。邓颖具备这样的理念和意识，我有信心让他代替我完成敬爱的周总理这一美好的愿望。更使我有信心的是，西藏自治区领导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会支持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创作在一起。我坚信通过各级领导关怀，经过汉藏艺术家的团结合作，争取使这一作品不断提高，成为我们汉藏艺术舞台上的精品。通过文成公主告诉我们后代，告诉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汉藏自古是一家，1000多年前我们就是和谐的，在今天社会发展建设中，汉藏更加团结，更加和谐。我衷心祝愿祖国各族各民族团结，汉藏人民友谊，像长江一样的源远流长，像喜马拉雅山一样的高耸入云。我作为文成公主的艺术指导，衷心祝愿这部作品创作成功，为当代戏曲舞台上增添一道民族团结亮丽景观，为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同时也告慰敬爱的周总理在天之灵。谢谢大家。 最后，西藏文化厅的厅长江央也发了言： 尊敬的胡英杰主席，尊敬的杜金芳老师，尊敬的汤局长，尊敬的令局长，尊敬的吴江院长，尊敬的各位艺术家、新闻界的朋友们，首先，我代表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向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领导、各位艺术家、新闻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借此机会向中央有关部委及首都各界长期以来对西藏的文化事业所给予的关心和大力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新编历史剧京剧藏戏《文成公主》是在国家文化部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由中国京剧院和西藏自治区藏剧团精心策划和共同创排的带有探索性的一个特殊的剧目。该剧的创作得到了全国政协、中宣部、统战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目前该剧已进入了后期制作和合成阶段，拟于八月中旬在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活动之际在拉萨隆重演出。新编历史剧京剧藏戏《文成公主》创作的演出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样也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早在1000多年前，文成公主远嫁祖国已成为藏汉人民团结和睦的象征，在中华民族的团结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用京剧与藏戏结合的形式重新诠释和赞颂文成公主的这一历史功绩，不仅会对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产生新的影响，发挥新的作用，也会在民族文化的交流、艺术的发展、创新和戏曲舞台的繁荣发展方面写下新的一篇。文成公主的故事曾被话剧、川剧、京剧、舞剧、藏剧等诸多剧中搬上舞台，本次创作融京剧藏戏为一体，充分利用京剧藏戏表现手段，力求打造成融汉藏民族戏剧文化为一体的精品之作，其难度是可想而知。我相信在国家文化部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中国京剧院、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本着繁荣戏曲艺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为探索京剧和藏戏艺术推陈出新的发展思路和进一步增进藏汉人民间的血肉联系，进一步增进京剧艺术与藏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听众朋友，京剧和藏戏联合演出的《文成公主》的新闻发布会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 我两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嘞，面汤包嘞，汤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哥，小杨，我该干了。 这份儿。